又回到嚟我哋嘅大人在线嘅直播室啦，咁啊当然有我高 Sir 啦，我隔篱个靓女梗系咪咪张啦，系咪 ？Hello，Hello， 好啦，咁我嗱头先讲开一样嘢咧， 你做了七年的義工去救狗，那有沒有一些救狗的趣事或者危險事講給大家同我分享一下呢？ 救狗啊，通常都是可憐多的，老實說。 好了，那你可憐啦，大家都知道狗是可憐，你才去救，那你用什麼渠道知道那隻狗可憐呢？ 其實呢，我自己本身呢就習慣了，即好像日本那些呢，互相去照應的。那我們一走去村這樣，左邊有間屋，右邊有間屋，兩邊都去問一下，撩一下看看這些動物是情況怎樣咯。那就問一下村民，喂，有什麼幫手啊，這樣咯。 你住在哪裡啊？元朗那邊。 是的。 好了，那你即是一樣東西，你是救你自己附近那些村民那些東西，那些咁嘅狗啊咩？咁老實講，啲村民人哋養狗，我點樣養，或者我點樣咩，關你差事啊？係咪先？你點啊？咁我會唔會有啲係你啲朋友打電話俾你聽？喂 ，Mimi 啊，我而家喺咗油麻地啊，變咗只狗咧，佢好似走失咗，或者佢好慘啊，喺個樹頭嗰度咧滴曬血啊咁樣，有冇啲咁樣打俾你？跟住元朗就即刻飆出去，跟住咧好緊張咁樣，一個人梗係做唔到啦，係咪？揾多一兩個啲拍檔啊，咁走去救佢，有冇啲癲嘅 case 啊？ 絕對有嘅，其實以前七年前咧。是冇咁猖狂，冇咁多人救，從全部都是啲阿婆啊、阿公啊咁樣去做呢啲動作嘅。咁嗰段時間咧，都係靠嗰啲阿婆阿公話俾我哋聽啊，嗰度地方即係唔止話我自己住嗰度，係話佢哋見到嘅地方，佢知道嘅嘢，佢哋話俾我哋聽，話俾我啲後生聽，話哦可以幫手啊咁樣。咁我哋就會搭車啊，攞曬啲工具啊過去做噶啦。 咁你要搭車攞曬啲工具，咁你？一個女仔嚟噶嘛？如果你係七年前，你而家都好後生啊！七年前咪更加後生啦。咁你都有正職噶，咁你係咪攞你放假嘅時間去做啊？定係你叫做咁上可行都冇嘢做，有男人養，係咪即係？咁既然你唔係有男人養啦，咁你都要做嘢噶嘛？做錢賺錢嚟維生噶嘛？係咪？咁你用乜嘢時間去幫啲狗啊？ 咁我會幫屋企人嘅。 我即係你一向咧係做嘢幫屋企人嘅， 就 好似好彈性咁嘅，好彈性嘅，即係中意一聽到電話咧就突然之間話俾屋企人聽，喂你我睇住佢先，我就走去做啲咩啊？你梗係唔會話俾屋企人聽，我放低啲嘢就去為咗去救狗，你唔會咁講噶嘛？因為你咁講，屋企人會鬧你嘛？你都傻嘅，乜乜有正經嘢唔做乜乜，因為我都俾人鬧得多啊嘛呢啲。因為我成日都幫人嘅時候，人我都成日俾人鬧噶嘛。你自己有正經嘅人唔做，你自己搞唔掂，你真係幫人哋乜乜？咁但係一樣嘢，我幫人咧就係我好開心嘅。我做自己嘢咧就冇咁開心嘅，因為我自己嘢可以遲啲做都得噶嘛，係咪？或者我覺得一個係一個擔子，但係幫人唔同喎。因為我一幫人嘅時候咧，我做嘅時候，我跟住錯失咗個機會啊，咁就幫唔到人咯。咁我咪做唔到個行善，即係你做善事都好啦。要有人俾你做，你先有得做噶。冇人俾你做，你點樣做啊？ 係啊，其實咧，佢哋咧。即係我希望呼籲一下嚇，養狗嘅人士真係要睇能力啊！因為我哋幫親嗰啲咧，都係養到咧自己好窮困，佢哋自己搞唔掂，跟住求義工幫手嘅。咁所以佢哋見到我哋啊有能力啲咁樣啦啊，咁我哋就會幫佢哋醫啦，咁樣俾買糧啊，咁樣去救佢哋咯。七年前 其實唔使啦，而家都好多人都好似你個個案好多啊，好似彩妮都係啦，自己養咗咁多隻狗，咁多隻貓，咁唔係日日都有咁風光，日日都有咁多錢去養噶嘛。當你冇嘅時候咧，就要拗頭啦，睇下即係同邊啲朋友啊，叫佢幫幫手啊，真係唔得嘅時候就揾人領養啱啲走咯，係咪咁啊？咁但係你好彩你有間醫院啦、啊，有啲咩嘢都可以抬翻醫院嗰度同佢醫啊，係咪？咁但係醫得到佢個病啫。那些貓糧、狗糧都是幾貴的，現在是 嗎？其實都好的，有些人都會捐的，我都會找下我的朋友幫下手這樣的。其實最主要就是醫療費咯，有時針藥那些我們真的籌得很辛苦的， 因為針藥是好，即是第一個好，即是不是很多錢的。 其實還有你醫生啊、姑娘啊那些，他們自己都開飯的嘛。 對了，我想問一問，你的醫生是什麼醫生來的？ 醫生是 註冊的， 註冊的獸醫， 最即係咪註冊的獸醫啊？佢哋係月薪定係建工計啊？嗱，點解我會咁問你月薪又建工計呢？如果你係建工計嘅，即係我救只狗，即係好似而家出邊嗰啲咁嘅叫做聯網嗰啲咁嘅診所啲咧，嗰啲醫生咧，佢有啲係分成嘅， 呢樣我唔清楚。 我唔就唔係人哋講你自己啦。咁你自己嗰啲都唔清楚嘅。 誒唔係，即係意思係話佢哋月薪嘅，總之佢見乜做要做嘅就要做噶啦。 即係喺工作時間裏邊，總之有得夠。又係咁多錢，冇得夠，又係咁多錢。 係啊，佢其實有時都會夠突嘅，即係譬如工作之後，佢哋都會翻嚟睇下啲動物，係真係愛心。 所以我話俾你聽啦，即係做一個獸醫好，或者做一個醫生好，你攞個愛心去幫人哋，其實你覺得有時好似開咗 OT 啊，或者好多嘢蝕咗，其實我話俾你聽，你係賺咗嘅。你賺咗乜嘢？ 即係解釋翻一樣嘢，就係話，因為我哋慈善機構嚟嘅，我哋嘅宗旨始終都係要話夠咗先。救了動物先，希望大家第時幫下手，咁嘅意思嘅啫。 咁好啦，咁你自己去救啦。咁喺個拍嗰套片裏邊咧，我見到有啲狗咧就流曬血啊，就有啲咧就腫瘤啊啲咁樣。咁如果係腫瘤嗰啲，未開刀嘅，開完刀之後要打針啊，又要打麻醉針啊，即係好多樣嘢。咁嗰啲費用，我有陣時見你啲救狗組織啊，籌錢就20,000-30,000，係醫一隻狗啫嘛。你哋有冇咁做嘅？ 籌錢 嗱，如果一隻狗可能要醫成10,000啊，或者10,000-20,000啊，咁你哋覺得一隻狗值唔值得去醫？你哋會唔會醫啊？即係要10,000+嘅咁樣。 其實咧，我哋可以講話十隻狗嚟，十隻我哋都會醫嘅，唔會話值唔值得嘅喎。 唔好理佢使幾多錢啦，誒醫咗再講啦。 除非嗰隻狗係痛苦中咯，真係好痛苦。 痛苦中同埋你哋覺得佢點樣樣係冇得救嘅。 因為如果是有讀獸醫學科咧，佢哋都會覺得係要人道嘅。佢喺度受苦，你夾硬仲要醫，佢繼續長期受苦，始終都係可能會死嘅，即係大好大機會係會死。咁你仲唔去快啲去人道位？ 即係免得佢受咁多痛苦。 係啦，變咗係其實咧喺外國嗰啲犯法嘅。 都即係要打針。 要打針。 要打針就令到佢快啲走嘅。 係啦，快啲走。 咁你覺得一樣嘢咧？我想問下你啦，如果只狗佢死咗之後，你估有冇真係有冇倉橋咧？ 我唔識。 你唔識啊？咁倉橋喺邊度咧？係 咯，佢食咗倉橋，我真 係 唔識。 其實一樣嘢，我有時啲人嚟問翻我，只狗死咗係咪真係上倉橋咧？我自己都拗頭。嗱，第一我未做過狗啦，我又未死過。不過我就知道一樣嘢咧，就即如果我哋係講佛學啊，或者嗰啲咩啦，佛學嗰啲，你去死咗之後咧，就會翻返佛祖度啦，盡快去西方極樂啦，係咪？係嘛？就會盡快去輪迴啦。咁但係如果有啲係前世係做咗啲唔好等死，即係叫唔等死嘅嘢啦，會俾人罰去做狗啊、做豬啊，或者做畜道咧，係唔會做一世嘅，係做幾世去還債嘅嚇。咁嘅時候咧，咁我都有陣時我自己都諗唔到一樣嘢，自己人思考一下。究竟系咪有冇闖橋咧？個個都話啲狗仔死咗啊，啲貓，我哋闖橋再見啊！到第日我哋死咗之後咧，我哋喺闖橋又抱翻你啊咁樣。咁老實講啦，你自己死咗之後，你會唔會自己去闖橋？嗰條闖橋係點嘅咧？我唔知道你有冇諗啊？因為我就會諗嘅。咁有啲人叫我高師傅，你咪乜嘢都識嘅咩？我話俾你聽，我唔係乜都識噶。我都是人一個，我不是神嘛，我又未死過。不過有時候我的知識是怎樣呢？跟我的師父、跟師伯或者跟其他一些，我是茅山的，跟錄音師父聊聊天，跟一些佛學那些，有些人真的學佛的嘛。學佛呢，他們就真的用鮮花，我用鮮花去拜的。那有些是泰國師父呢，那我就問了很多樣東西，但他們很多人都答不到我的了。總之他就說上面我哋嘅感应系咁就系咁咯，咁但系做咗嘅心安理得咯。 其实我觉得咧，佢哋点解会讲闯唔桥咧？因为其实我哋其实走咗啲动物咧，啲主人其实个心好噏噶， 系啊， 咁啊互相安慰咯。啊，佢一闯唔桥啊，讲得开心啲咯。 咁啊，闯唔桥，你知闯唔系点样嚟噶？你唔知啊？我知啊，我就知道佢落完雨之后咧，一出太阳嘅时候咧。咁嗰啲魚咧，嗰啲咁嘅就令到佢咧，就嗰啲光學作用咧，就令到好似有個光環咁樣七彩光環咁咯。咁我哋叫啊個彩虹橋。咁如果你只狗去咗彩虹橋，咁我哋咪真係要落完雨之後再出太陽，坐喺度睇一隻狗喺唔喺度咧？其實我都唔知啊。咁但係一樣嘢，人哋講咪當信嘅，咪當有咯。唔信嘅就唔代表冇喎，係咪？咁咧就。在这里呢就是讲开 狗啊，講緊無合咁啦。我都多謝咧，我喺咗 Facebook 嗰度咧就籌咗幾場戲啦，有三場啦，就係、是、請嗰啲咁嘅低收入嗰啲人咧去睇睇，即係有啲人咧真係好由細到大都入過戲院喎。你知唔知點解？而家睇戲幾錢一張飛？知唔知啊？ $100， $100左右啦，有啲係90，早場係50咁啦，係咪？咁咧就我今日咧就晏晝2:30咧就籌咗啲錢咧，就去送贈俾呢個香港社區網絡呢個慈善機關嗰度啊，佢哋揾咗嗰啲咁嘅叫做少數族裔啊，係斯里蘭卡啲小朋友啦，上嚟呢度睇戲啦。咁我見到佢哋好開心，入到戲院裏邊咧嚇，亦真係開心到嗰個樣咧，令到我真係好難忘記。咁好啦，我哋好似有一樣嘢咧，你呢個濕蒲崗醫院咧，好似同我即係同我哋啦，或者同開心分享谷啊。想話去搞一個大型嘅聚會啊！ 啊，係啊， 幾時啊？我唔記得咗，我老人痴呆。 10月16日啊，咁就喺小白兔農莊嗰度玩嘅，嗰度有成10萬尺架，好多動物睇噶。 但係好似話可以帶埋寵物一齊去㗎。係 啊，嗰度有個大塊嘅草地嘅，咁就可以大家帶寵物啦去玩啊。有啲人就會可以帶貓貓㗎。 咁啊，由朝頭早10點玩到晏晝3點，係咪？ 係啦。 咁咧就幾多錢一個人啊？好似我哋 BBQ 咧，就係收180一人。 180 一個人。咁咧，我而家咧就見到今日嗰啲小朋友咧，香港社區網絡范生咧，我就同佢講咗，咁我就打算咧，我就會送40個位俾佢。咁嗰40個位咧，就係181位啊，係咪？啱唔啱啊？咁我就會同呢個小白兔農場嗰個老細抌喺心口啦，睇下抌到幾多都好啦。咁我就會籌錢咯。咁籌錢咧，如果你哋肯捐嘅，咪你捐啲咯；唔捐嘅，我包底咯。咁我第二樣嘢咧，我又要揾我嗰啲朋友咯，揸旅遊巴士嗰啲啦。因為啲香港社區網絡咧，佢哋係嗰個扎根喺咗呢個葵涌嗬。范生咧，咁佢哋嗰啲小朋友，如果入去亂玩，叫佢由嗰個小白兔嗰度地方喺邊度嚟㗎？喺咗 橫台山芝麻嶺。 橫台山芝麻嶺。是不是我就找旅遊巴接送了，我就最厲害扔人心口了，我會扔人家扔我這個揸這個床巴士那些，即是那些大的旅遊巴那些，我會扔他來回接送免費的，這個我做得到的，好吧。所以呢，我們有時候幫人呢，不是一定說要我給多少錢你或者什麼，這些不是，是用我心啊，用我心去幫人。好啦，咁你又講翻轉頭啦，就講翻你幫啲狗啊同貓啊，咁你屋企你而家養幾隻狗啊？ 你成日住爆我屋企啲嘢啊！ 唔係講幾隻狗啫，我唔係講你喺邊度。 我超過5隻啦。 嗱，超過5隻狗啦，咁都好多貓啦，係咪？咁你係咪老實講啊？我見到有啲老豆老母啊，會對啲狗啊，即係咪對啲仔女咧？有啲偏心啲，有啲愛惜啲嗰啲嘛。咁你嗰5隻狗裏面，當你5隻狗啦，我唔理你幾隻，5隻狗裏面，你咪5隻都對佢哋平等噶，咁好嘅。 盡力咯，嗱，其實我最真係人都會有偏心，係真嘅，因為我係會對最第一隻嗰只係重感情啲。 因為我感覺到一樣嘅啦，你上得你張牀瞓覺啲狗，唔係隻係得一隻。上得你床嗰度同你一齐瞓觉， 系得只， 我都吓，我感觉到得一只嘅啫。嗰只咧就成日，总之嚟噶啦，有啲咩嘢咧，佢就会跳你张床嗰度瞓噶。 啊，不过讲清楚一样嘢，其实我最锡嗰啲咧系最病嗰啲，即系收留翻嚟嗰啲，我最锡。 你最早都系收留噶啦，冇理由去买噶嘛。你会俾钱去买狗嘅咩？ 以前我唔知道，我真系真系讲咗买咗之后，我就全部领养。 那些貓又是這樣 的，貓全部都是領養的。 我想問你，貓和狗會不會打架？ 不會吧，貓 不是的，我講你家裡那些 沒 有，但有時候我看那些狗和貓的這些戲，我都有戲院看戲的嘛，就是貓和狗是不對的，蝦 的，那些狗是蝦貓， 狗就會蝦貓，但如果貓發惡呢，隻狗就會走的，因為那些貓公呢，貓爪很厲害的。好了，我就問你了，因為我沒有養過狗和貓，狗會不會吃貓兜那些糧的？ 互相吃的啦， 會吃的，即是貓又會吃狗，狗又會吃貓的，就不是狗咬狗骨，貓咬，即是好了，狗通常就不會打架的， 有時 會的，都會的， 有時都會的。 是不是呷醋啊？ 爭嘢食， 爭嘢食就會打架嘅。 係啊，爭嘢食，佢哋打得好低 B 嘅啫，扮勁咁樣咧，喺度喎。 哦，即係都係得把聲嘅啫。 係啦。 其實老實講啊，你而家養咁多貓狗啦，有啲咩心得啊？可以養到佢隻隻都肥肥白白啊，或者有冇心得嘅？ 其實最緊要同佢哋去玩咯，成日都俾佢哋活動去玩，咁佢哋冇乜精力去打交嘅。 咁即係一樣，你屋企夠大先可以咁做咯。 咪同佢哋跳舞咯，玩咯。 咁你同啲狗跳舞，啲貓唔會就望到你跳舞嘅咩？ 貓唔係好喐噶嘛。 貓咧，我就知道係懶嘅，中意捐紙皮箱嘅。 誒，其實嗱，好多方法嘅，貓唔夠一樣嘢嘅，都係中意人哋錫嘅。你係咁追住佢嚟錫咧，佢怕咗你，佢又唔會煩你噶啦。 係咩？但我見到有啲人喺屋企咧，即係我網絡都好多人嘅。他們將紙皮箱剪到這個洞一個洞，那些貓就喜歡捐到那個洞，就在那個洞就找出來，他們喜歡這樣的，喜歡的， 是啊，喜歡神，喜歡一些奇奇怪怪的 狗就不會這樣 的， 鬼不是，不是鬼，狗就不會這樣的，是啊，狗是不會說 不同的性情， 性格不同，那你一個人回去怎樣煩惱都行，一見到那些狗貓你會開心嗎？ OK 的，我最喜歡就是回去，我其實很喜歡見到醫院那些咯， 醫院那些， 是啊， 你的醫院瞓咗幾隻狗貓喺度啊？ 好多都有啲嘅， 有啲嘅， 即係其實佢哋因為是病咁樣咧，你去醫佢咧，佢康復係好開心。 咁你好啦，有啲人有主人嘅康復咗，你梗係俾翻佢啦。冇主人嘅康復咗之後，你唔可以長期佔用你嗰個病房噶嘛。 咁我哋有 帶翻屋企或者揾人去領養佢啊。咁啦，我话俾你听，做得多啲善事咧，个人都靓啲嘅。你睇下系咪？系咪啊？真嘅 多谢。 如果你系个人恶嘅咧，相由心生啊嘛。你个样啊，就会 啊。不过有一样嘢喎，我其实喺呢七年内咧，真真正正真系冇睇过医生。 点解冇病过？ 除非即系中医啦，调理有嘅。但系你话真系有啲咩疾病啊嗰啲？奇奇怪嘅嘢真係冇， 因為有啲狗啊貓同佢擋曬咯， 真 係 啊， 係啊，其實擋得最多就係狗咯，因為狗咧，如果你要發生咩事咧，屋企有咩發生任何事都咧，係狗第一個同你擋災擋難咯。咁有啲人喺屋企咧就冇養狗啊貓啊，就養啲魚咧，係咪？咁啊，嗰啲話風水於咩魚都啦，總之有乜嘢嘢唔好嘅磁場入嚟到咧。第一個受罪嗰啲咧，就係啲魚啊、貓啊、狗啊。咁如果我又冇養魚，又冇養貓，又冇養狗，咁有啲咩氣場嚟到？咁有咩同你講咧？咁你有啲人就屋企整啲富貴竹啊，又整啲盆栽啊。我話俾你聽，如果你屋企有啲植物又好，動物又好，一你講植物先啦，嗰啲突然之間枯謝啊。嗱，即係買翻嚟就即係你買咩翻嚟枯謝嘅，就你屋企個風水唔好啦。如果你買啲嘢嗰啲嘅植物啊，本來好嘅，突然之間會枯啊，或者有啲咩咧，就係話俾你聽一個暗號咯，你將會有嘢咯。 係，唔係佢當幫我擋咗啊？而係話俾我聽， 佢係幫你擋啊！佢梗係當你擋啦， 擋唔 佢攞條命嚟同你擋咗啊嘛！佢會枯同謝啦，咁就已經俾個暗號佢話俾你聽。 咁啊，即係種多啲咪好啲咯？幫我擋，繼續擋擋擋。 嗱，咁啊，種多啲係本來好啲嘅，咁但係一樣嘢，佢哋會一冧啊，或者擋唔住嘅時候，咪到你咯。啊、好似你个朋友咁样走去睇望望你嘅狗啫嘛，你都佢点都好啦，或者佢本身已经有嘅啦，咁啱得咁巧就好啦。咁你上到屋企同佢望望只狗或者咩咧，咁佢咪濑晒啲嘢啦。 师傅，你帮手啫。 都出咗院啦，一定帮到佢嘅呢啲嘢，唔系一个大问题啫。即系喺我哋法科里边，我哋好多嘢可以做得到嘅。但系最紧要佢要信咯。 系。 吓、我亦都唔会收佢钱嘅，系咪？因为如果收佢钱。又俾人話你係神棍，無中生有作啲嘢出嚟嚟攞錢。 師傅，你其實你都幫咗我都幾個朋友。 你帶咗幾個朋友上嚟？ 有一個朋友真係咧，上次做完法事之後話，其實真係冇呃觀眾嘅。那個朋友做完之後咧，佢即刻變翻有肉色，肉色。跟住我前日就見到佢，同佢飲茶，哇，唔同曬喎，肥咗喎。跟住個面真係係圓地。 其實我哋做咧， 之前係綠色嘅個面。 你知唔知佢做係咩咧？佢因為佢撞啲邪嘢，我哋叫邪嘢咩咧？係只不過佢感染咗啲唔好嘅電波啫嘛。 那些電波就影響到個人，佢個人啊，佢氣場啊，咁你咪見到佢，感覺到佢綠色啊。 上次就係話佢有嬰靈根。 嬰靈，嬰靈係小事。 小事啊？ 嗱，因為我話俾你聽，以前我哋嘅年代嗰啲人咧，啊，個個人即係嗰個生活唔係幾好啦，啲老一輩嗰啲，咁佢哋養唔到啲仔女啊，咪要墮胎咯。咁有一啲咧，就係時機未能成熟嘅。那些是未人結婚之前就打一套的，那些就有墮胎咯，那些很多這些，那些你墮了胎的其實不錯都錯了，不早了，我們做什麼去補救的呢？那有不同的法科師傅，有不同的教派，有不同的做法，那我們的做法呢就是盡量跟他超度的，超度他讓他盡快去投胎做人。那有些人不是，我喜歡買個位置給他坐在那裡，即跟住我同佢做冥婚啦，又同结埋婚啦咁样。 其实好唔好噶冥婚呢啲？ 嗱，我唔好你话好唔好啦。 又话报梦咁 样。又话报梦咁，咁有冇呢啲嘢有？我觉得系绝对有嘅，因为讲冥婚先啦。嗱，如果冥婚咧，咁两家人，大家本来唔相识噶喎，咁当呢一家人咧，就嗰个系个男仔啦，呢家系女仔啦。咁個男仔會報夢俾佢老父母咯，就話俾你，我想同邊個女仔結婚喎？個人住喺邊度？乜乜乜？住喺上環嘅正街幾多號幾樓嘅乜乜？叫咩名嘅？咁咪報夢俾佢聽，等佢屋企人記得喎。咁個女仔又喺呢度又報夢咯，我想同你乜乜乜結婚，又乜乜乜，希望你兩個咩？咁呢個阿媽咧，或者阿爸咧就初時唔信嘅，一次兩次都，咁佢就會走去正街度咧，就揾一家人啦，一揾一對就真嘅喎。咁我同結婚咯。系咪？咁呢个呢冥婚咧，我都听过唔少，同埋真系有见过。 点解佢哋唔投胎？ 点解佢哋唔投胎？ 即系想继续喺地府。 嗱，其实唔系嘅，投胎又讲缘分噶嘛。你话做人就做人啊，你话投胎投胎，话事嗰唔系你啊嘛。 即系佢要等好多年嘅先可以。 我唔知佢等几多年，因为咧，我哋楼下咧，即系我哋下边啊，即系阴界有阴界嘅法律，有阴界嘅因果。咁佢几时投胎，几时乜嘢？你同我都管唔到噶嘛，系咪？咁既然有人即系佢如果報夢求到嘅，你做到咪幫佢咯。咁但系我茅山嘅咧就唔贊成人哋咁做嘅，就希望你每一年咧就做一個大型嘅法會，將啲冤親債主啊，將啲英靈就超度佢，送去西方極樂世界，等佢盡快輪迴再做個人啦。咁你就算你做大富翁都好咧，你喺地府你都系地府啦，系咪？你都系鬼，系咪？你地府做大富翁都系鬼，系咪？你都上唔到人界，上唔到天界，系咪？咁我哋就希望咁咯。咁但系有啲人唔系啊，我中意喺下底做大富翁啦，系咪？咁啊咩人都有嘅，咁所以咧，我而家所喺节目所讲嘅嘢系代表我啫，我同你倾偈都系代表我自己嘅啫。我不是代表我的教派或者代表我的師傅什麼，千祈不要這樣，每一個人有每一個想法，我將我的想法就講出來大家分享一下。如果你做鬼，當你和我都有機會做鬼的，我們不會跟你在創條件的，我和你都是在哪裡呢？你和我都做那麼多好事的了，都應該在地府見的 了。我想做神仙 你想做神仙？得個辦法而已，什麼學道咯。 需不需要做居士的？ 不用。如果你咧，好似我咁入咗茅山咧，六任都得嘅。咁你學到法啦，到你死咗之後啦，可以做師公噶嘛？可以做師公就喺個神台嗰度咧，或者喺邊度咧？我哋啲弟子問啊，師公啊，想問啊乜乜乜乜嘅時候咧，咁我哋咪敲聖杯嘅，讀聖杯咧，咁你咪做師公咪落嚟話俾你，俾個答案俾佢咯。 你仲要做嘢添嘛？ 喂，大食懶起身啊，唔得噶！如果你做神仙咧，你知唔知神仙佢哋都要積福啊？好似觀世音菩薩咁樣，或者關帝爺咁樣，或者車公佬，咁我哋去求佢嘅幫，咁佢都要顯靈，或者佢都做嘢去幫嘛。幫嗰一剎那，就係神仙都要行善積德啊嘛。 咁即係神仙之後，永遠都做神仙咯，繼續喺度幫人咯。 咁你如果做得好嘅， 幾千年啊？ 唔好咁幾千年先，唔好一年都搞唔掂先。所以你最緊要做乜嘢都好，你攞個心去幫人嘅時候咧，你唔好諗住幫幾多年。我問你而家你而家你啊救狗啦，對狗啊咁好啦，又話救貓啦。咁第日如果你我唔知道你而家結咗婚未啊？如果第日你真係有個男朋友啊，或者結婚啦，個老公你愛到佢不得了啊，唔準你養狗，唔準你養貓，你會唔會掉曬啲狗去貓咧？我嗱，我唔知道你會唔會，因為你自己都唔會，都唔知道會唔會，你自己都唔會知道。 嗱，我呢個事實嚟嘅，你唔知會唔會，或者你從來未見過啲男仔咁好嘅嚇、啊，有樓有乜嘢嘢，哇！如果我擁有呢個男仔咧，我就乜嘢都冇噶啦，我仲好過做神仙添，因為佢啲錢多到咧就啊兩間呢啲個直播室都裝唔曬嘅咁樣，諗有啲咁噶嘛，咁你可以可能會寫啲九龍貓，有可能。咁但係一樣嘢，而家未發生嘅嘢，我哋唔會揣度啦，諗壞腦嘅。咁嘅時候咧，我哋做神仙又好，做鬼又好，就係做神又好。總之，如果你個心態，你做乜嘢個職位都好咧，嗱，你同我一定會死噶啦。我同你哋發誓講，我同佢一定會死嘅，唔會唔死噶啦。毛澤東會死。鄧小平會死，美國總統列根又會死，我哋點解唔會死咧？好啦，死咗之後，在我未死之前，我想做多啲嘢去幫人哋，呢個就係我嘅意願。當我死咗之後，如果我有機會嘅，我屋企燒好多嘢俾我嘅，我都會分兩層樓俾人哋。如果燒咗三層啊，我會分兩層樓俾人哋咯，嚇、啊，俾人哋即係再招呼嗰啲嘅。野鬼啊，嗰啲無主孤魂嗰啲，我俾兩間佢咯，自己住翻間啦，係咪？我唔會自己俾埋人哋，我自己住瞓街邊噶，係咪？咁嘅時候，咁如果我心係咁嘅，我今世係咁諗，下世係咁諗，下世係咁樣，咁我不論我做豬好做狗嘅，做狗我都要做一隻忠心嘅狗嘅，即係我如果下世我做狗，我都要做一隻忠心嘅狗嘅，我都會，總之主人叫我做乜，我就去做乜噶啦。但係主人叫我咬人，我未必咬咯。你有冇叫啲狗去咬人啊？唔會啦，啊！有時拖狗出街咧，狗六狗六，呼呼呼呼呼呼，跟住又放長啲聲，等佢呼下毛嘅。 唔會嘅， 因為點解咧？你養得咁多狗同貓咧，你嘅人嘅愛心係足夠噶啦。我知道你係足夠噶啦，但係一樣嘢咧，我奉勸你一樣嘢咧，你要保護自己咯。嗱，點解保護自己咧？因為你有時收啲來歷不明嗰啲貓狗咧，除咗佢有病痛之後咧，佢有陣時有啲黐埋啲。污糟嘅嘢啊，傳染病啊，嗰啲咁嘅嗰啲就係睇得到嘅嘢啦，係咪？啱啊，你會感覺到，如果有陣時有啲靈體啊，或者有啲嘢跟住尾咧，而家你就可以啦，因為你有咗我嗰把手槍喺度咧，普通嗰啲啊埋唔到你身嘅啦，普通嗰啲啊，勁嗰啲咧，你又上嚟我度裝柱香咯，咁你定時啊過零兩個月之後上個神壇裝柱香，一裝柱香嘅時候咧，一插咗香之後咧，我哋就會話你知你有冇嘢噶啦。你知点解咧？你唔装香嘅时咧，我真系揾你，我就做嫁娘咯，我多事咯。如果你再嚟装香嘅时候咧，你尊重我哋祖师爷啊嘛。你装香，装香之后我见到你有嘢，我就话你啫。咦，你个今个气色会差咗啲喎？你攞你个名咧，因为我哋你个名时辰八字我哋唔会记噶嘛。我叫写低，我再问一问有嘢，咪即刻同你清楚佢咯。 其实咧，嗰啲师公系会同你讲嘢，定系嗰啲杯会揭嚟揭去 的？其实我话俾你听啊。我哋靈山宮咁多個師傅，其實我都有第六感覺嘅。我根本上都唔使問杯都知道你有冇嘢噶啦。點解要問杯呢？問杯即係再確實嘅啫。再確實你有冇嘢？嗱，我已經感覺你有嘢，唔妥啦。咁但係一樣嘢，咁我個第六靈感或者我啲嘢或者會錯咧，跟住我叫你再俾你個名時辰八字，再喺神壇再問過，再確認，確認到有嘢嘅時候，我會問你：喂，你又賴啊咩乜乜？你想點啊？師傅幫我搞掂啊，得唔得 ？OK， 你求我咪即刻同你做咯。我又唔要你錢。如果我要你聽你錢咧，我就話俾你聽，你冇我都作兩隻落去咯。 哇，係喎。 係咪啊？作兩隻跟住幾多錢？幾多錢？咁你會話高 Sir？你究竟真定假噶？咪作啲嘢啊咁樣，咁我又唔係要你錢，不過我見到你有好心提下你啫嘛。咁你有嘅，咪同佢做咗佢咯。咁你做我哋都係，你都知啦。我哋做一個善信都係最多十分鐘啫嘛。咁十分鐘我哋都係飲杯茶傾兩句偈嘅時間啫嘛。 明白。 係咩？好嘛。嗱，我哋節目時間又夠啦。咁啊，下個禮拜再期待阿陳大人啦，同埋阿安彩妮啦，同埋一再做個節目啦。咁如果有特別嘉賓嘅，我哋一樣邀請佢上嚟嘅。拜拜。